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 有何事就得学习。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